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高兴嘅再一次同大家一起嘅敬拜。今日嘅讲题系对神话语的反应，意思即系话，当读到或者系听到神嘅说话嗰阵时候，会有唔同嘅反应。记起我妈妈在生嘅时候，我同佢住喺亚省嘅卡加利市，偶然喺一啲特别嘅情况之下，佢系会将一啲系加币100蚊嘅纸币咧，系俾我嘅。例如喺我生日嘅时候啦，咁佢会封即系一封利是，里边就系100蚊纸咁样样。又或者咧，有阵时佢嗌我，阿江去唐人街咧，帮我斩料，咁咪塞张100蚊纸嚟。又或者系有阵时一家人出街系食饭，食完饭找数嘅时候，咁佢亦都系俾可能即系2张、3张100蚊纸咁去找数啊。而我当收到呢啲100蚊纸嘅时候咧，咁啊，梗系我就唔会摆喺床下底噶啦，咁我就会洗咗佢。但系唔同嘅人，当佢哋收到呢啲100蚊纸币嘅时候，就会有唔同嘅反应。例如去西人嘅超级市场 Safeway 啊，找数嘅时候，如果你攞张100蚊嘅纸币俾嗰个收银员咧，咁佢收到之后咧，会可能有一啲嘅惊讶，因为佢咁大个女都未见过100蚊纸。咁所以佢就即刻就会叫佢嗰个 supervisor 嘅上司嚟，睇睇係收唔收啊，咁又或者呢又要去喺灯嗰度照下，又要捽下咁样，咁总之就做晒一啲嘅手续呢，然后先至肯收或者係接受呢一张嘅100蚊纸。又或者去唐人铺头就好啲嘅，通常呢佢哋用嗰啲嘅紫外光啊照一照，咁发觉冇问题咧就收噶啦。有一啲铺头又讲明噶啦，100蚊嘅纸币咧，我哋就唔会收嘅。另外有啲人又系，佢咧收到之后咧就若无其事，因为可能一日都收几张或者收几次咁都唔出奇。总之唔同铺头嘅人，佢哋收到呢啲100蚊纸币嘅时候，都会有唔同嘅反应。列王记下22章，同样是记载不同的人，当他们发现了一本是律法书的时候，律法书即是神的说话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反应。整个的故事内容，除了刚才是Terence 所读的列王记下22章之外，其实在历代志下34至35章亦都有相同或者是甚至乎是比较详细一点的记载。讲返少少当时的背景，咁会帮助我哋去理解整章圣经嗰个嘅内容。约西亚是南国犹大较为后期的一个嘅君主。佢8岁就登基，哇！8岁啊，我唔知佢识乜啊，我就谂翻起我8岁嗰阵时候咧，仲系懵成成，乜都唔知。咁但系佢8岁就做皇帝啦，其实可想而知，可能佢当时发生咩事，佢都唔系好清楚啊，只不过系被人就推咗出嚟做皇帝。当时就系公元前嘅640年，喺呢个时候喺北面嗰个嘅以色列国一早已经系被亚述嚟到去吞灭咗。嗱，喺东面，而即系呢个东边呢一度咧，就另一个系强大嘅帝国叫巴比伦，亦都系崛起。而喺呢一个嘅犹大耶路撒冷嘅南面就系埃及，埃及咧亦都系俾到佢哋有威胁，咁所以咧。我哋根据嗰个嘅当时嘅情况咧，其实约西亚系处喺一个系唔少强国 嚟到包围佢，俾到佢有挑战嘅一个嘅环境嘅里边。另一方面，我哋相信亦都系会认识，就系约西亚嘅系曾祖父，曾祖父即系 great grandfather， 即系希西家王。本来希西家就患咗一个嘅重病，应该就系要死嘅。咁但系佢咧就唔想死，咁咧所以咧佢就向神咧系又哀又西。结果神就俾佢系多咗15年嘅寿命。点知喺佢呢15年嘅寿命嘅里边，佢系生咗一个衰仔。这个叫咩？咩名咧？就叫做马拿西。这个马拿西可以讲话系喺犹大国20个皇帝之中里边嘅最邪恶嘅一个最败坏、最邪恶嘅马拿西。居然佢又系统治呢一个嘅系嗰个犹大王国最长嘅一个皇帝。佢一共系有55年嘅时间系作王，就系呢55年嘅时间里面，整个嘅国家、整个嘅犹大国就俾佢搞到系一塌糊涂。这个嘅马拿西，佢所做嘅就系包括佢引入好多外邦嘅假神，去重新修理咗嗰啲之前已经系被毁坏、敬拜外邦邪神嗰啲嘅系幽坛庙宇，佢又要人咧系敬拜嗰啲嘅日月星神，亦都系使一啲嘅人嗰啲嘅儿女惊火。咩叫使儿女惊火？就系话咧，即系杀咗自己嘅仔女，然后烧咗佢就献俾嗰啲迦南地嘅假神。这个马拿西，佢仲帮自己个仔就改名。就改咗咩名呢？就叫做亚门。亚门就唔系祈祷亚门。呢一个亚门就系话咧，其实就系埃及一个假神嘅名字嚟嘅。堂堂一个嘅希伯来人，更加系以色列嘅皇帝，竟然系帮我仔系改一个系外邦假神嘅名，可想而知。而呢一个嘅是马拿西，他又生了另外一个的仔，就是正话所讲啦，这个叫做亚门。这个亚门呢只不过是做了2年的皇帝，登基只不过是2年，就被那些神仆是背叛他，杀了他。那约西亚当时是只不过是8岁，那在那个的信仰陷入一个的不堪耳目一个的一个情况当中的时候呢，他在那个环境里面成长，亦都在那个环境里面做了皇帝。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要小心。小心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祈求的时候，长命都未必一定好的。就好像这个的希西家那样，因为长了15年命，就生了马拿西这个的仔来到危害人间。今日我哋除咗同大家去思想约西亚呢一个嘅皇帝，佢点样可以喺佢在位嘅31年嘅里边，令到犹大国系得着短暂嘅复兴呢？除咗呢约西亚之外，另外我用少少嘅时间咧，去睇翻另外几个嘅人物。呢几个嘅人物咧，亦都系喺22章嘅里边记载。当佢哋发现咗一本系遗失好耐，并且已经封晒尘嘅律法书，神嘅话语之后，佢哋嘅反应系点样样咧？经文记载总共有4个人，即系除咗约西亚王之外，就系当时喺朝廷里边系做呢一个嘅书记，或者叫做文士嘅沙番。仲有一个就是掌管宗教事务的大祭司希勒家。第四个就是这个女先知 胡勒大。嗱，我先讲第一个，第一个系大祭司希勒加。大祭司顾名思义就系祭司之中嘅领袖。啊，佢嘅工作方面我哋都明白，就系包括系各方面嘅祭祀、献祭，以及系佢负责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族喺属灵嗰个嘅层面上边去归向神。但系圣经点讲呢？圣经话喺第八节嘅里边话，大祭司希勒加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加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首先在耶和华的圣殿里面找到一卷的律法书，你会不会觉得这句说话其实都很讽刺呢？在圣殿里面发现律法书，就好像怎样呢？就好像我们去喝茶，我们去茶楼喝茶，我们发现有虾饺烧卖。喂，本来去喝茶就一定有虾饺烧卖的啦。咁翻到教会喺礼堂里边揾到圣经，咁有啲咩咁特别咧？有啲咩咁出奇咧？喺教会嘅里边揾到圣经系必然噶啦。嗱，呢一度呢句说话其实就系暗示俾我哋知道，当时嘅圣殿可能其实已经系停止咗敬拜，甚至乎呢一个嘅大祭司希勒加，佢都好耐冇去过圣殿。而家因为公事嘅缘故，所以呢就係返返去圣殿嘅里面。跟住喺当中呢抄下抄下，然后发现咗一卷嘅律法书。但个问题就係、似乎圣经冇记载佢睇下点样。佢只不过揾到之后就交俾嗰个嘅书记沙番就算数啦。佢完全係冇嗰种嘅，我哋叫做系兴奋啊，又即系或者佢即时去睇下或者阅读，冇呢一方面嘅记载。似乎佢系缺乏嗰个嘅属灵敏锐性。即系话今日若果教会里面嗰个嘅牧师好似大祭司希勒加咁样，对于神嗰个嘅话语系咁冷淡，冇去体贴神嗰个心嘅时候，这个牧师就要先打五十大板。第二个人物就是沙番。沙番就是朝廷上面的书记，即是我们叫是我们即是说国家的是那个的史官。史官就是负责记录历史的。我们知道中国的历代那些的是历史的史官呢，其实是对皇帝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点解咁重要呢？因为皇帝譬如喺佢驾崩之后，佢可唔可以名留青史，呢一个嘅史官喺当中嘅记载其实有巨大嘅影响力。从圣经里面我哋睇得到，我哋留意沙番。沙番都系一个系尽忠职守嘅一个嘅仆人。但个问题就是这个的沙番，当他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没有反应。这么久没有读神的话语，读到的时候没有反应。第八节的下半节怎么讲呢？他说希勒加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哦，跟着没了。如果我将第八节的下半节和十一节来相比呢，十一节就话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两者之间，沙番同埋呢一个约西亚王形成一个好强烈嘅对比。而喺第九、第十节咧，就系、沙番交代翻，佢交代翻咧，同约西亚王交代就系话咧，佢办晒呢啲事啦，佢点样点样啦。讲完晒之后呢，然后佢想起大祭司希勒加呢係俾佢嗰本嘅律法书。所以佢顺便 啊，顺便就讲埋，诶，俾埋皇帝，俾埋呢一个嘅约西亚啊，顺便即系好似有少少我哋叫俗语叫搭单啊，做完晒嗰啲正经事之后搭单做埋呢一啲嘢。咁所以嗱，你发觉沙番其实佢嗰个嘅心咧系好嘅，佢好尽责嘅，系做好自己嗰份嘅工，但系佢冇反省到。佢冇反省到，其实作为一个嘅书记，佢嘅工作都系神圣嘅。啊，冇想过呢一本嘅律法书啊，究竟神系有啲咩嘅说话系同佢讲？啊，佢只不过系视而不见，就听而不闻。会唔会有时我哋都好似沙番一样呢？在自己的工作上面，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在教会那个侍奉上面，我们的心态也都是尽力去做，这个当然是非常的好，非常好。但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对圣经，我们对神的道，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是没有胃口， 不想去追求，唔上心嘅时候，亦都更加完全提唔起劲嚟到去参与嘅时候咧，呢一个就会系问题嘅所在。第三个人物就系女先知胡勒大。睇第十四节嘅里边咧，嗱呢度记载到差唔多话成个团队去见呢一个嘅女先知吓，呢一个嘅胡勒大。希望去解释一下呢本律法书里面嘅内容。想呢一个嘅女先知系胡勒大解释一下。唔知你会唔会问就系话，点解佢哋唔系去问国家嗰个嘅属灵领袖，即系大祭司咩？而走去问呢一个嘅女先知嘅？刚才我都讲到啊，之前嗰个原因就是大祭司佢自己根本佢自己都冇去睇律法书，佢都冇去嚟到去有心去装载神嘅说话，根本佢自己亦都冇嗰种嘅属灵嘅洞察力啊！我哋俗语就佢自己都冇料到，咁我使乜揾佢啫？呢个可能就系当时吓呢一班嘅人。即迫于无奈，咁啊，约西亚王咧就差派诶呢一班人就去向呢一个女先知嚟到去求助。但系呢位女先知咧，你睇翻佢啲嘅佢所系讲嘅说话咧，有啲似系即系马后炮咁嘅样啦。啊，同问佢嘅时候咧，佢就系用一啲好权威嘅口吻咧嚟到去讲。第十五至到第十七节，呢度炸大约就系话咧，佢责备嗰啲以色列民，因为你哋平时你哋拜偶像，你哋离弃神，所以耶和华就将嗰个嘅灾祸嚟，将嗰个灾祸系降临于你哋身上。啱，呢个女先知讲得啱，啊，佢哋唔听话，拜偶像，死不悔改，所以咧。就是惹嚟神嗰个嘅震怒嚟到去惩罚啦。但系个问题就系呢一个嘅胡勒大啊，佢本身系神嘅发言人，系先知嚟嘅。啊，点解当时嗰个国家一直嘅离弃神，国家系一直嗰个政治一路嘅嚟到系走向腐败，甚至系败亡嘅时候？点解佢唔一早讲？点解佢唔一早就发出警告，对犹大国发出警告？佢唔一早讲啊？呢啲系佢其实应该作为先知佢嗰个嘅天职嚟嘅，使乜等到啊揾到律法书啦？啊，成班人去问佢嘅时候咧，然后佢先至讲啊，咁仲唔系马后炮咩？好多时候我哋亦都系对好多嘅事情，就喺个事情之后咧， 我哋就去用一啲好熟灵嘅口吻嚟到去评论啊，去解释啊，各方面。但系之前呢，我哋又唔敢系将嗰个嘅事实讲出嚟。嗱，讲完呢三个人之后，嗱，而家就让我哋咧集中以下嘅时间咧，我嚟睇睇约西亚究竟有啲咩嘅事情系值得我哋去学习。未睇佢一啲嘅事情之前，究竟圣经又或者神自己系点样去评价约西亚呢一个嘅皇帝呢？经文一开始就是《列王记下》22章第二节，就形容点形容呢？就话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以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非常好的评价。不单止咁，还有一段经文就更加将他那种的敬畏神，那种的定义是遵行神所颁布嗰个嘅律法嗰个嘅决心，系描写得系非常嘅透彻。喺列王记下23章35节，呢一节经文就咁讲，佢话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像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就是这几句说话，其实就是表达到神对这位敬虔的一国之君是有非常崇高的称赞。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究竟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约西亚他有些什么事情是成为我们的榜样呢？以及他是怎样成为犹大国最后一个是带领复兴的皇帝呢？有三方面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首先就是在22章第3至第8节这段的经文呢，或者我们叫做是重拾主道。即第一方面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说约西亚他重拾主道。当时约西亚是大约已经是26岁，年轻有为，他见到神的圣殿是有那种的破坏，有那种的残旧，于是就要求这个祭司来到去修补圣殿。这个很明显就是他是看重神的家，他看重这个的圣殿。而在修理的过程当中，大祭司就无意中就发现了一卷的律法书。这里很清楚讲到神的律法书，不知为什么或者是几时是被是收埋了。有少少好似咧寻宝游戏咁样咧，先至咧可以揾翻出嚟。即系话神嘅说话，其实当时嚟讲冇人去读，连喺圣经里边做祭司嘅都冇读。可想而知，当时犹大国嗰个嘅属灵光景系去到边一度。今日其实我哋，又有冇系遗失咗神嘅说话呢？意思唔系话你屋企嗰本嘅圣经系唔知摆咗去边一度，唔系呢一方面嘅遗失。例如话今日，其实我哋每一个人，我哋屋企嘅里边，可能唔止一本两本嘅圣经，可能咧系有几本都唔出奇。因为咧而家市面上有唔同版本嘅圣经。大大话话，如果是有用中文的译本，有十几种；如果英文的版本更加是起码有30种咁多。虽然我们每一个人屋企都有圣经，甚至乎是几本的圣经，但神的话语其实有没有真的在我们里面呢？ 会唔会圣经喺屋企嘅里边，只不过系一个嘅装饰物，系摆咗喺书架嘅里边，其实铺晒尘，几个星期、几个月，其实都冇系睇过。有人话咧，佢如果有一日我哋全部嘅基督徒，我哋同一个时间嚟到打开圣经嚟到读嘅时候，啊喺呢一日一齐啊，所有基督徒一齐打开呢一个圣经嚟读嗰日咧，就系、是、可能咧，就系、是、历世历代以嚟系一次系最强烈嘅灰尘风暴嗰一日。点解啊？因为个个铺晒尘嗰本嘅圣经突然间打开，咁所以咧就啲灰尘周围飞。几日之前我喺屋企咧，就嗰个嘅书架上咧，就发现咗我2008年，即系12年前啦。啊，我送俾我个仔一本嘅圣经，我送俾佢本圣经喺打开嗰阵时候咧，我写一句嘅说话就系话咧，我话 The Bible is for you to read, not to own it.The Bible is for you to read, not to own it. 个意思即系话圣经唔系要嚟去拥有嘅，乃系要嚟去阅读嘅。好简单嘅一句话。今日我哋其实又会唔会真系嗰本圣经，我哋只不过系拥有，而唔系嚟到去读呢？今日教会，如果我哋话要复兴，如果我哋话平安堂，我哋要健康成长嘅发展，首要嘅条件、先决嘅条件，就一定要重拾主道。今日我哋可能都唔好俾太多嘅藉口嚟到话俾我哋自己听，读唔到圣经啊！哎呀，我太忙啦啊！我根本忙到我冇时间嚟到去读，又或者哎呀，我年纪大啦，啊记性又唔好，哎呀有老花，又或者哎我要翻工啊，咁又忙于教会嘅侍奉，你仲想我点啊？仲边度会有时间嚟到读圣经呢？约西亚若果佢要揾藉口，佢更加大条道理嚟到唔去归向耶和华。约西亚在他的祖父马拿西和他父亲亚门那种的不敬虔，那种的敬拜偶像的环境当中来到他长大，周围环绕住他的亦都不见得有好的属灵生命可以影响他的人，但他仍然可以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他可以推行一切在圣经里面的律法。今日我们整体也都是要去重拾主道，以致可以带来教会的改变，带来复兴。第二方面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敏锐主道，敏锐主的道。约西亚不单止是再一次去睇重神嘅说话，佢更加对神嗰种嘅话语系有一种嘅敏锐性，一个敏锐嘅心。喺第十一节嗰度话，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呢度话俾我哋知，约西亚听到神嗰个话语之后，佢嘅反应系点样呢？个反应就系话，他即刻撕裂他的衣服。撕裂衣服是代表一种的忏悔，代表一种那种的哀悼的表现。因为约书亚他认识到，啊，原来他的祖先，包括他阿爸，他的阿爷，包括他的是曾祖父，一路这样数上去，亦都同埋他们是犹大国上上下下，包括啲领袖、平民百姓都冇遵守神嘅典章律例， 所以他是以行动来到去忏悔认罪，以致他撕裂他的衣服。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有一样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去做，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信服神歌的心，我们要有一个敏锐圣经神跟我们说话的心。换句话来说，是有一颗受教愿意改变的心。今天我们的生活在一个资讯澎湃的年代里面，每一个人我们每一天都收到大大小小是不同的信息，但在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将可能会将神的说话当为一种的资讯，一个我们叫 informational knowledge， 一种的资讯。我们看圣经就好像看新闻那样，看我们的 iPad， 看手机那样，看完就算，知道几多就几多。我们不会去思考，我们更加不会是给机会是神同我们来到去讲话，更加不会去作回应。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圣经，不要水过鸭背这样。第三方面，最后一方面，就是我们来到去对神的说话，我们不单只是探求，亦都是需要在神的面前来到是立志。这里说是与神立约。即是说呢，我们定义去遵守神的说话。约西亚王他听了先知户勒大那番话之后，他立刻就召聚所有他那个城内的祭司、先知和百姓，来到公开将这个的律法书是读给他们听，所有人都要听。然后他就领导所有人在神的面前来到去立约。这件的事情是记载于列王记下23:1-3，22章之后，因为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所以在读经的时候就没有包括在内。这三节圣经怎么讲呢？就是说王差遣人召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且是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顺从这约。立约是加强我们对一种的意志或者行动一个的决心。就好像怎么呢？就好像同居和结婚有什么不同呢？今天全世界的人呢，很多都盛行同居。什么叫同居？就是说大家去试一下，看看啱不啱先，大家有没有那个 feel 先，不啱就是这样先，不啱呢就拎起两个箧就可以走㗎喇。大家喺当中呢都冇任何嘅亏欠，冇任何嘅义务，即係 no obligation。同居以及同係真正喺教会举行婚礼有啲咩分别呢？简单嚟讲，就係婚礼是一个公开的立约。这个公开的立约就是说，双方在人在神的面前来到去负责任。以后无论是环境怎样转变，无论是身体是健康与衰弱，又或者有其他的困难的时候， 向对方之前所承诺的说话都仍然不变。这个就是立约的意义和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约西亚他因着重申十回神的说话，他因着是对神那种的话语的敏锐性、顺从性，以及最后就是说他和国民是一起的在神的面前都是立约，以致为犹大国这个的国家带来一个重大的改变。在这个改变里面，大规模的是将犹大和耶路撒冷之前所有的幽坛那些的雕像和各式各样的偶像全部都清除，更加是深化了当中那个的宗教改革，以及是恢复回原来已经是废除了已经500年，圣经记载是自从撒母耳时代所举行那个重大的节期之后没有了，那个逾越节，直到在约西亚的时候呢，逾越节先重新的再恢复。整个的改革是带来当时人心的转变。虽然约西亚他改变不到犹大国那个的灭亡这个的命运，但约西亚他那个的生命见证却是得到神的应许、神的肯定。这个是一个荣耀的见证，这个荣耀的见证是彰显耶和华神那个的是荣耀出来。这个也是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最高的目标，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平安堂在2021年，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坚固教会，彰显基督。但愿平安堂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让圣经对我们的生命是作出挑战。我们让圣经成为教会的柱石以及是根基。你愿不愿意抽时间来到去灵修呢？你愿不愿意抽出你宝贵的时间来到去上主一学呢？来到去聆听神的道呢？以致可以一起的去坚固教会。我们一起同心的祈祷。主要在过往的日子当中，若果我们经常在那种的软弱当中的时候，当我们不愿意去聆听、去阅读圣经的时候，就求圣灵在这一刻来到去感动我们的心，光照我们。求圣灵就好似如火挑旺我们的心，复兴我们的灵性，可以真正的扎根主道，可以是坚固教会。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今日的回应诗歌是主的话，主的话。歌词是取自于诗篇的119篇，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首的诗歌或者经文，其实是我以前在香港翻转学的时候经常是背诵的金句或者是唱的诗歌。我们现在一起的都是唱，作为我们回应神对我们所讲的说话。